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93集，妙妙心满意足地回过头，望见了木生看向他的眼睛，安静纯粹的黑，仿佛一片平静的湖。偶尔有风吹过，荡起满湖的涟漪，湖中倒映出他的影子。好像还缺点什么。喵喵歪头望着雪人，眨着眼睛，慢吞吞地戴上手套。鼻子。 哦，对对对对对。 他兴奋起来，拿胳膊肘捅了捅他，以一种怂恿的口吻对他耳语。 哎，你快去厨房帮他偷个红鼻子来。 柳福一捏着黄纸从廊中过，看着窗外两个人扫地扫到一半，扔下扫帚堆起雪人来，蹲在一起不知道在说些什么，无奈地笑了几声，慢慢地夺回了房间，掀开帘子，屋里弥漫着一股奇异的香味。他边进门边打趣起来， 什么味道呀，这么香啊。 木瑶背对着他，弯腰在香炉添着香，闻言顿了一下，柔声道， 是妙妙送的香。 小姑娘家总爱弄这些香，联想到林妙妙那浓郁的梳头水味，她无奈地勾了勾嘴角。 啊，倒是像她的风格啊。 木瑶慢慢地坐回了床上，低垂眼眸。 你看了吗？七杀阵怎么样？ 柳福一撩摆坐在圈椅上，正对着她玩笑道， 你怎么开口就问朕啊？昨天晚上怎么样？ 木瑶脸上骤然泛起了一层红，有些羞恼地看了他一眼。 我这两日不同你睡一张床了。 柳福一喝茶的手停住了，紧张地问， 啊， 怎么了？ 木瑶垂下眼，半晌才吭声，声如蚊讷。 疼。 这几日新婚伊始，他确实不知节制了些。木瑶一向脸皮薄，肯定是忍受不了才提出来的。这么一想，他心中的愧疚和怜惜化成一片，生怕他害臊，没敢盯着他的脸看，只是看着别处，柔声承诺道， 那我睡在外间好不好？ 左右一整个宅子都是他们的，空房间多的是，来日方长，他不急。 好。 少女脸上这才露出点笑影来。窗外冰天雪地，白光涌向室内。柳福一伸出手笑道， 走，我带你去看朕。 白皙的手搭在他掌心，他转过头去的瞬间，木瑶的绣鞋从裙下探出，无声地踩住了从床下露出的一小片白色衣角，往里一挪，踢进了漆黑的床下。雪人的鼻子一般情况下是鲜艳的胡萝卜，但林妙妙不吃胡萝卜，在厨房里找到一根胡萝卜便成了一件棘手的事儿。木生在厨房里走了一圈，弯腰掀开了储存蔬菜的箱子，在角落里艰难地挑出了三根形状各异的胡萝卜揣进怀里。经过了橱柜时，他蓦地停住了脚步，回过头去奇怪地看了一眼。这么多年，他早已形成不动声色观察周围环境的习惯，即使是在绝对安全的地方，也会下意识地记住各个事物的方位和特征。第三格柜子外面多了一把斜挂的小铁锁，这把锁很新，还有些面熟。他眯起眼回想了一下，得出了结论，是林妙妙从他们房间的抽屉里拿出来的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个柜子本来应当是空的。木生站定在柜子面前，目光落在锁身上，含了一丝捉摸不定的意味。犹豫了几秒后，一张符纸拍在了锁上，伸手轻轻一扭，便将锁打开了。打开柜子门的一瞬间，九玄收妖塔的威压扑面而来，小木塔端端立在格子里，耀武扬威地俯视着他。 木生逆着柜子里的小木塔，眸光幽深，手上把玩着小铁锁，显见的不高兴。又藏了柳拂衣的东西。停了片刻，他伸手将收腰塔拿了出来，一原样锁好了柜子门，转身走出了厨房。他沉着脸快步走到了柳拂衣的房门口，一脚掀起一阵冷风，想了想放下了敲门的手。毕竟是贵重法器，须得交于本人才算稳妥。木生转身走到院中，踩进厚厚的雪地里，留下一串明显的脚印儿，迎面碰见了在院子里转悠的柳拂衣和木瑶。二人并肩走着，木瑶骤然看见了他，目光不太自然地扫向别处。无所谓，反正这几日他们都是这样不尴不尬地相处着。哎，阿生。柳拂衣被寒风吹得鼻尖微微泛红，心情很好地同他打了招呼，刚伸出手准备拍拍他的肩，手里就被不太客气地塞了一只小木塔。少年唇畔含着警告的笑意。 柳公子，拿好你的法器。 柳拂衣望着手里的收腰塔，明白过来，想必是和好了，又把他当靶子了。到底是大了十几岁，柳拂衣从来都把木生当作半大孩子，林妙妙更不必说了。他心里好笑得紧，脸上却摆出真诚之色。 哎，别误会啊，是妙妙借去镇妖用的。 镇妖？哎，屋里摆着我这么大一尊煞神，还用得着从外面借法器？ 木生漆黑的眸沉了沉，瞥他一眼，凉冰冰道：嗯，我替他还了。林妙妙往两手上哈了气，蹲在雪人旁边哆哆嗦嗦地等了好一会儿，几乎冻成冰块才见到人来。初始时只看到她的靴子踩在雪地里，披风脚掀起凌厉的冷风，平白带了一股杀气。她奇怪地抬头去看她的脸。木生沉着脸来，一眼望见林妙妙在雪人旁边缩成小小的一团。女孩抬起头，脸蛋儿半埋在领子里，睁着一双杏子眼，有点懵懂地看着他，半是无辜，半是讶异。心里那股无名火刹那间烟消云散，走到他面前的时候，又回归了柔顺乖巧的模样。 去这么久啊？ 啊。他含糊地应着，撩摆蹲下来，献宝似的将两手伸到他面前，掌心躺了三只长短不一的胡萝卜。妙妙吃了一惊， 你怎么拿了这么多呀？ 冬天的食物紧缺，都是前段时间一并囤的。他不爱吃胡萝卜，不意味着其他人不吃。木生顿了顿，有点无措地看着手掌。 那你挑一个吧。 林妙妙盯着那三根奇形怪状的萝卜，考虑了半天，挑了最长的一根，安在了雪人的脸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